这个小便不利就是尿频或者是尿不顺都有可能叫小便不利啊。所以这个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算是小便不利的人，就是晚上睡觉还要起床上厕所一两次就算小便不利了啊、哦？通常一觉到天亮不要上厕所比较健康一点。然后呢他说，那刚刚后面那位同学，这个你会觉得最近小便利不利？啊，还蛮顺的啊、哦，那还好。就是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单独讲，你光是一个肚子容易紧绷绞痛，那也不见得是虚劳、哦、单说一个小便不利，那也不见得是虚劳、哦、前面讲说渴也不见得是虚劳，有人渴是五苓散针，那东西调一下就好，那也不是虚劳。所以像小便不利的话，你知道就是理由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就姑且不说。这个面色白啊，觉得自己气色好像没有什么血色，其实当你在说这个，当我们在说脉虚沉弦的时候啊，我们就想想虚沉弦到底是什么脉啊。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一个人的脉如果是这样子的脉象，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里寒很重的啊，那个沉的脉会沉得有点有力量的，所以这个虚的沉脉这件事情呢，其实代表这个人是脉的上面一半都没有东西，也就是他的身体表面的阳气是非常不足的，也就是腠理之间的能量跟皮肤表面的能量都很不够，所以他的表阳是没有的。那一个缺乏表阳的人呢，他一定会呼吸，因为肺部也是表，对不对？所以他呼吸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好像肺部的功能不够好。然后呢，当一个人表虚的时候会有那种所谓的黄芪症，就是适合用黄芪的症。他后面就有举一个例子，说什么呀，说坚衄。什么叫坚衄？就是这个人古时候因为是张仲景时代，是那时代的人是非常容易阴虚发热的体质，所以那个时代的人遇到这状况是以流鼻血为主症。而我们现在如果要说这一条的主症的话，你要注意的主症是什么，就是身体的那种伤口很不容易复原，就是因为鼻衄这件事情代表这个人的这种黏膜啊什么地方啊都非常的脆弱，就是自我愈合能力是非常差的，所以稍微怎么样就破掉了，就出血了。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虚劳体质的人，他可能是回到家会觉得我今天又没有出车祸，怎么这里那里都在 OK 哦、啊，就是好像随便这样的碰一碰动一动就很容易有淤青淤斑开始出来，那这个就相当于汉朝时候说的这种衄的这种感觉。那或者是说这个人他的伤口是非常不容易愈合的，就像我从前有一个学弟哈、哦，他好像是有一天放学回家踩到一个什么东西弄伤脚吧，然后就变成蜂窝性组织炎，突然一年两年都不好，哎，就是那个脚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好起来了，然后看遍了各种医生都不能好。那我只是觉得遇到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如果你确定那个人是虚劳体质的时候，对不对，你就已经知道说这个人你再什么消炎啦、打抗生素啊什么都已经不太有用了啦，什么类固醇抗生素这种都不太有用了，你还不如这个黄芪红枣炖老母鸡有效一点，因为他是虚劳底的人。也就是同样是一个伤口的发炎化脓，虚劳底的人跟不是虚劳底的人的处理方法就不一样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分也要知道，或者说像这种容易衄血的体质，现代人是什么东西，换一个方法来表现，就是女生啊 MC 都已经结束了还在那边滴滴答答不干净，还在继续出血，那个东西现在我们今天是所谓的归脾汤症啊，就是血不归经，那你要用当归黄芪汤也可以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差不多那个调，那也是一种血虚的人会有的状态。所以这些特质。那至于说木命啊，木命的话呢，有不少近代的医家都喜欢说木命就是什么很容易眼冒金星啦，从坐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就眼睛发黑啦，当然这样子并不能说是错，但是呢我们命这个字啊，在比较古的语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常用的，就是爱打瞌睡。 所以像这个庄子里头，他就常常庄子会嘲笑惠子说，你这个人啊，具搞无而命，就是你这个人在一天到晚在研究功课，很伤身体，所以靠在一个枯槁的梧桐树上面就打起瞌睡来了，这个具搞无而命，这个什么，或者是什么，有一些唐代的写诗的人，他的诗里面写到命啊，那也是好像在讲说是打一个瞌睡啊，然后看到景色怎么样变化了。所以如果是上课打瞌睡，那不一定是虚劳，那是因为老师讲的话太无聊了。所以不要以上课的状况来说，是当你做着你平常觉得还算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却开始会打瞌睡，那就是一个人虚了嘛，啊，气血虚了，所以会有这种反应出来。像十年前大陆有一个连续剧是这个刘晓庆演的，叫做《武则天》，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印象？他就刘晓庆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他曾经有一次在揣摩演技啊，想说年老的武则天要怎么演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们那个管理道具还是服装的有一个阿姨啊。那个阿姨已经年纪已经差不多60岁了，她注意到这种年纪到了50-60岁的阿姨啊，坐在那边的时候会这样子，然后她又觉得说，哦，原来女人年纪大了就会这个德性，那我学起来，然后就在演这个连续剧的时候，也表演了那个老年的武则天在宝座上面啊听政的时候这样的睡着，这样的一种表现方法。那这个我实在是看得太多，我妈妈在家里面就是这样，过了8-9点就啊，就是我觉得我是最能够让我妈睡觉的人，只要跟她聊天，她当场就坐着睡着。这个，那这个，所以如果你是那小便不利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气虚的人，小便是非常容易不利的哦。像我们之前已经教过，就是小便不利有关系到膀胱气化，对不对？膀胱气化关系到命门火，也关系到三焦通不通，我们用黄芪是为了这个理由，也关系到肺的状况，我们说肺中冷的甘草干姜汤症是怎么样，这人会遗尿，对不对？肺太热会怎么样，会尿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所以这些关系到膀胱气化，就是人要能够排尿，必须身体有足够的胸中大气，把这一兜尿里面的生命能收掉，这个超度完成的尿才能够放出去。我觉得虽然我说我这次看到我家外婆啊这样子在西医院折腾来折腾去的，我也没什么意见啊，觉得个人有个人的业障嘛啊，这样想。但是呢，有一件事还是看到西医在做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在看到原始人的科技，你知道，就是关于小便的看法，就是说他们比如说怕老人家肾衰竭，然后就用导尿管啊，导尿，然后看他肾脏能够吐出多少尿，然后来判定他的肾有没有衰竭。让我觉得说其实导尿管导出来的尿都是没有经过气化的尿，所以其实不能够完整的判断一个人肾功能，就是中国人的判断点，就是这个人能不能自发的有尿意，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而我们中国人在救一个病人这个肾啊不行的这些种种疗法里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就是说，如何补强胸中大气，调整肺的冷或者热，如何补强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临桂剂结构等等等等，来让这个人的气化能够做到。其实这个气化的机能才是我认为的比较在临床上关于肾脏的功能、膀胱的功能的比较真实存在的部分。可是这个我们中医所认为的真实存在的部分，在西医是完全没有检测或者判定的标准的，所以他们只能够从血液的一些成分啦，或者怎么样，就一些其他零零碎碎的情报来得到他们认为的这个是什么东西的一个。那而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尤其是小便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会让我在生活之中觉得，哎呦，还是中医的理论比较接近可能的真相啊。就像很多人他的膀胱气化功能不好啊，这种虚劳的，然后呢什么西医就说什么什么括约肌无力啊，什么叫动手术把膀胱吊起来撑起来怎么样，对不对？就动这些手术其实我觉得都相当的不文明啊，就是觉得 我们的排尿机能是一个形而上世界有参与的事情，这个在肉体的世界你这样整来整去其实不见得能够有什么帮助吧。所以关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还是觉得希望我们中医的这一套论点能够早日啊，就是大家都晓得，不然的话那个总觉得在西医院里面那边看人家胡搞瞎搞啊，不就是不想去讲这件事情是正义还是邪恶了，而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没有耐心，就是看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死胡同里面这样子一直钻，你知道那种感觉，觉得很累啊，有一种看到那种不临床上没有什么帮助的那种不完整的理论，好像看到那种黑暗中摸索的状况，觉得很没有耐心，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这个然后呢，一个气虚的人还有可能怎么样啊？他说可能会少腹满。我记得在我呀二十出头的那个年代，其实你知道我们公司那时候公司的女同事，你知道那个时代的女生其实肥到很肥的也不多啦，所以你真的要说哪个女生真的肥到很可怕也没有。那那个时候的女生觉得自己身材好不好就在看哪里，看小腹啊，对不对？就是有些女生她的小腹就是好像比较肥多一块肉一样，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哦，这块肉老是消不掉，然后就要来减肥之类的，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小腹的这一块肥肥凸出来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想说不定是这个人气虚，然后他的内脏有一点下垂，就是内脏有一点点垮掉的人小腹这边会比较凸啊。当然这东西不是一个绝对，但是比较偏向这样。那你说这东西怎么医啊？黄芪建中汤里面就有一个加减法，说这个人小腹满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放大枣啊，然后改成放枳实啊。那黄芪跟枳实加到一起这个结构，其实黄芪建中汤的枳实跟黄芪都放得很少量了，所以要吃到小腹慢慢缩回去那也要很久很久了啊。所以虚劳的方的药不是感冒药啊，都是要吃很久的，就是没有那么快。而在用到虚劳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建议的用法是这样子，就是你吃科学中药的话有点偏弱，会有效但是没有那么有效，就感觉有点弱。可是你如果乘 0.3 的剂量去吃的话又太浓，就是一个虚劳的人一下子吃那么补啊，那些药竟然会觉得消化不动。一些小建中汤对不对，一铁小建中汤是一升麦芽糖，就是一碗麦芽糖倒进去你喝喝看，那个甜到你耗的都胃都不会动了，所以也不能那么重，就是刚开始补要少量一点。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 0.1 左右的剂量，就什么烂肉桂三钱啦，什么白芍六钱啦，或者是你白芍炒白芍三钱，赤芍再三钱，然后呢再加个什么红枣就放个四颗啦，对不对？就三分之一的剂量，这样当一天的剂量来吃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吃法。然后吃顺了之后再加减，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其实现在有一些好方便的服务。最近我迷上一种药局的一种服务，就是那个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药局啊，就是你给他开张药单，然后一次要他做10天份20天份5天份他就肯做吧，一般药局这样，他会帮你把那个5天份的药煎好，然后封在那个小小的真空包里面，叫塑胶包，然后就一袋真空包给你。那10天份它是一天的药量，它会分成两小包这样子，我觉得好方便而且不贵哎。我前阵子做了10天份的黄芪五物汤，还加了蛮多其他的料的。那10天份20包才不过1000块而已，等于是他1天份才多赚你10块钱、15块钱工钱啊。我觉得这样子很方便哎，补药这样子喝的，因为补药其实你也不用天天换药吧，对不对？先喝个月再看有没有效嘛。所以就这样子请药局做这样服务。我去的那一家是那个搜狗后面那一家，什么李明李什么德的那家啦，老搜狗正后方那一家，我觉得他做的很快，药单递过去一个下午就1点钟给他药单，3点就做出来了，就可以拎一包东西回家吃了，感觉还蛮开心的啊。就最近的新游戏就是他开发这种健康食品包调理包，觉得蛮好玩的。那这个不过话要说回来，我还是要说 补药到底是效果慢还是快，还是要抓主症哦。就像是如果你是那种小建中汤那种虚劳，就是你这个荒淫无道的生活过了一天之后，你的手心开始发热，脚心开始发烫，那是一碗小建中汤喝下去马上就好哦，就是很快的。或者是肾气丸啊，这个腰痛脚软小便不利，主症都齐全了，肾气丸也是吃下去，但第二天小便就开始利了，这都很快，主症完全合的时候都是非常快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觉得你的主症是东一点西一点，这样慢慢调补的话，那要给他一点时间。像黄芪煎肉汤那个黄芪，你不吃两三个月，大概效果是没办法巩固的啦，因为放的太少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想少腹满这件事情呢啊，等到我们用到黄芪煎肉汤里面，有黄芪用枳实这样子少剂量这样子吃，其实是蛮安全的。那不过还有一种的话，跟这个少腹满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人的体质啊，都是阴寒体质、水毒体质、虚劳体质这样掺杂在一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小腹的问题是阴寒体质的关系。就像是有一种，你知道最近有些这个结了婚的朋友啊，他说什么太太老是不怀孕去检查，然后医生就说哦，你老婆有点子宫后屈啊，什么这种说法有没有听过？什么子宫有点后屈，像那种子宫后屈那种东西哦，反而是要当阴寒体质比较容易处理，就是张仲景的通脉四逆汤结构，或者是白通汤结构，那个带阳治那个阴寒体质，那个阳气浮上那个带阳啊，里面那个葱白跟干姜一起用，能够把那个阳气通下去。我们后代十方要把阳气通上去就用砂仁了啦，砂仁花椒之类的东西，但是古方的话是葱白跟干姜可以通下去。所以如果是要调整子宫后屈的话，或许这个黄芪枳实煮的这个黄芪煎肉汤有用，子宫下垂会有用了，但子宫后屈的话，那葱白干姜会比较有用啊。就是大概跟同学稍微说一下这个分辨的点。那么所以这些症状如果一连串都有的话，可能呢我们就要开始觉得说哦，我是有劳症的。哎，男性同胞有没有年纪到了30岁40岁开始觉得小腹有一点凸啦，会不会有？哦，会哈。那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啊，看你的合格的分数有没有很多。然后呢，再来，我们就是这个脉虚沉弦这一条啊，说是虚沉弦这种脉。我刚刚说虚沉弦的脉，第一个是表阳是比较虚的，然后呢，它的脉会带一点弦哈，其实代表它是身体的底子来讲是有一点寒的，所以虚沉弦的这种脉的人，往往也是冬天容易手脚冰冷的人哦，因为他的这个底子是比较偏寒的。那么，那另外呢，我们看下一条啊，他说劳之，那就不，对不起，我说虚沉弦的这个弦脉，还有一些医家是会怀疑他是不是有痰饮。那至于说痰饮到底要怎么去啊，这就是小青龙汤或者是苓桂竹甘汤都有可能把到这样的脉。但是你说小青龙或者苓桂竹甘是不是适合虚劳人用的呢？那也未必。就有一些医家会主张说，哎呀，虚劳人的痰饮你就用龙骨牡蛎来治算了啦啊，就是说龙骨牡蛎也是去痰药嘛，但是龙骨牡蛎去的痰饮我觉得比较偏到神经系统那边。如果你是那个脾胃太湿那种啊，那还是苓桂竹甘比较有用。那么当然我们痰饮这个篇章我们还没有教啊，以后这些东西就是掺杂的。比如说苓桂竹甘汤的主症，说不定这个人的背上啊是会背的正中间这胃的后面那一块会觉得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比较冷，那这样因为痰饮留在这个地方的人背后面很容易有这一块觉得特别冷。那当你说那背后面一块就特别冷，是不是要用苓桂竹甘？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的痰饮已经纠结到食早汤症也说不定啊。就是辨证点，就是大家每堂课熟悉一两个，以后就综合的来看啊。那这个所以到底是不是痰饮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暂时不要有一个绝对的答案。而这个23条他说劳之为病，其脉浮大， 手足烦。这个一个人呢、啊，脉浮大，当然就是一个虚的脉了啊。那我们刚才也讲过，为什么人的脉会大了？那么他的病呢，叫做手足烦。而这个手足烦是春天夏天比较严重，秋天冬天会好一些，而阴寒金自出，酸消不能行啊。这一副就是好像已经是过着很多荒唐生活的人的脉啊。而看到这一条呢，我想最有亲切感的人就是我了啊。我的脉是不浮大，我的脉是沉沉细细的，可是呢，我是一个很会手足烦的人。这个小，我们在讲大青龙汤症的时候，有讲到像大青龙汤症会这个眼睛干、嘴巴干，对不对？或者是手足烦之类，三干三烦啊。那这个大青龙汤症的手足烦，就是这个人的、啊，他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会觉得手放这里也不舒服啊，放那边也不舒服，就这样一直要换位置。那看起来你的手是不是好像很烦的样子啊？对不对？怎样都不爽，称之为烦。那么我呀，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一直在经验什么叫手足烦，就是我很想做的时候就这样做，这样子做，就是基本上啊，一个已经气血有点虚脱的人啊，大概就是手脚就随时会觉得放哪里都不对，但我觉得跟我的驼背也会有关系，但是就是屈劳的一整套，就你这个手脚会放在哪里都不太对劲，都不太对劲，我就会觉得我的一举一动里面都会隐隐约约带着一种挣扎感，因为我觉得很没力。所以挣扎感，然后那个感觉到底要怎么形容呢？今天终于有同学告诉我，今天有同学在我们已经吃晚饭的时候，同学就跟我打招呼啊，他说因为你剪了这个新的发型呢，我没有认出是你，但是呢看你走路就知道是你了。哎，新发型太短了，都认不出来，不要，我还是戴帽子好了。但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愚蠢，我一直叫人家打薄，就剪得像平头一样。然后呢，然后结果那同学说，我看你的发型不能认出是你，不看你走路就知道是你了。他说什么？他说看这个人走路啊，好像这个人哪里在痒一样。我觉得他的形容词实在是太恰当了，就是手足烦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好像烦的人就不是那么爽快，你知道，好像哪里在痒一样。我想我今天是吃了补药来的，可能还好一点。我礼拜六半同学就看到我上课好像还在痒一样，就是怎么做都好像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觉得好像哪里在痒一样，你要想这是不是手足烦。那在这个虚的人啊，在天气热的季节，阳气啊血气都容易外浮，就会更虚，那个感觉会很明显，虚热虚热的。那等到冬天秋天，它会比较气血会被缩进来，所以那个烦的感觉会比较收敛一些些啊。所以那至于这个手足烦的话，如果你真的那个手足会有灼热的感觉的话，小腱通常比较快。那如果你是觉得你是根本就是驼背引起的，全身放哪里都不对劲的话，那可能是肾气丸或者天雄散、桂枝龙母汤比较快啊、哦。所以就是这些主症都还可以，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可以换换药来试试看。然后呢，他说阴寒金自出，酸消不能行，就是这样一个啊，气血都虚浮的人。其实这个气血都虚浮，这样子一路讲下来，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是桂枝龙母汤多一点，对不对？就是整个人的能量是往外浮的。那这样子他会怎么样？里面的气血都不够，所以当他呀，需要繁殖下一代的人类的时候，他的另外一半会觉得你的那个部位好像不太够热。其实是，的确是有这种事情，只是我礼拜六啊，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问同学你能不能感觉到你的另外一半阴寒，然后礼拜六同学都有一种非常纯真的眼光瞪我，我就觉得你们在床上都这么钝哦，可能要用自己的阴部去感觉对方的阴部是有一点难度的啦啊、哦。那我就放宽限度哈、啊，我就只好说，如果你们有口交的话，一定会知道。就是下半身比较不敏锐啊，就是如果有口交的人一定会知道。 讲到这样已经很露骨了，好，不能再讲。那这个据说金字出这件事情，他我想有一些这个男生哈，他就是那种很不容易守住他的金。那你说这个人早泄算不算？早泄有可能算，但是未见得绝对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金字出这个东西啊，比较严格而正确的定义是，一个人尿完尿之后，男生啊，尿完尿的尿尿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那个精液滑出来，就是尿完尿之后还有牵丝的那个黏液那种感觉，就精液跟尿混合，那比较是严格定义。当然你要定义的比较宽松的话，什么比较早泄啦，或者是男生只要看到一点点色情的东西赶快要打手枪啊，那种都算。好，所以他的气是外脱外浮的。然后呢，酸消不能行。就当一个人已经处在这状态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会觉得怎样？觉得好像腿没力没力的啊，就走路的时候觉得腿没力没力的那种酸。我记得我听过有人在形容那种没力没力的那种酸，他要怎么讲？说他好像骨头空掉一样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气血状态，人的感觉是好像骨头空掉一样的。那那个跟风湿的酸痛就是不同种的啊、哦。风湿的话你会认得出来，那是受了风寒，所以哪一块地方在酸，跟你出力的时候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虚劳的腿酸是你在用力走路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里面挤不出力气。那这些加到一起的话，我想也算是很标准的某一种虚劳了啊。那至于说用什么药，就有蛮多种不同的用药的可能性。我呀，礼拜六来上课之前呢、啊，是慌得不得了，觉得说，哎呀，今天要教桂枝龙母汤、天雄散、小建中汤，我的医案还没有整理完。结果教了之后发现，就教到这里就下课了。一个汤都没有教到啊，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大家。那这个我们的下礼拜大概希望了啊，希望能够赶快把这几个重要的服药方开始教一教。